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七集，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东游西逛，吹花弄草半日。众人听完了学，好不容易才在一处高高的墙沿上找到他。魏无羡正坐在墙头的青瓦上，叼着一根兰草，右手托腮，一腿支起，另一条腿垂下来，轻轻晃荡。下边的人指着他道：魏兄啊，佩服佩服，他让你滚，你竟然真的滚了。 你出去之后好一会儿，他都没明白过来，脸色铁青铁青的。 魏无羡叼着草冲下面喊道： 有问必答，让滚便滚，他还要我怎样？ 聂怀桑道： 怎么蓝老头对你好像格外严厉啊，点着名骂你。 江澄哼道： 哼，他活该，答的那是什么话，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自己在家里说说也就罢了，居然敢在蓝启人面前说，找死。 魏无羡道： 反正怎么答他都不喜欢我，索性说个痛快，而且我又没骂他，老实回答而已。 聂怀桑想了想，竟流露出羡慕向往之情。 其实魏兄说的很有意思，灵气要自己修炼，辛辛苦苦结金丹，像我这种天资差的，仿佛在娘胎里被狗啃过的，不知道要耗多少年。而怨气都是那些凶煞厉鬼的，要是能拿来就用，那多美呀。 所谓金丹，乃是修炼到一定境界之后，在修士体内结成的一颗丹元，有储存运转灵气之能，结丹之后修为突飞猛进，此后方能愈修愈精，攀越高峰，否则只能算是不入流的修士。若是世家子弟结丹年纪太晚，说出去则颜面无存。聂怀桑却半点也不觉羞愧。魏无羡也哈哈道： 哈哈，对吧，不用白不用。 江澄警告道： 够了，你说归说，可别走这种邪路子。 魏无羡笑道： 呵呵，我放着好好的阳关大道不走，走着阴沟里的独木桥干什么？真这么好走，早就有人走了。 放心，他就这么一问，我只这么一说。 喂，你们来不来？趁着没宵禁，跟我出去打山鸡。 江澄斥道： 打什么山鸡？这里哪来的山鸡？ 你先去抄雅正集吧，蓝启人让我转告你，把雅正集的上一篇抄三遍，让你好好学一学什么叫天道人伦。 雅正集就是蓝氏家训，他家的家训太长，由蓝启人一番修订集成了厚厚的一个集子，上一篇和礼则篇占了整本书的五分之四。魏无羡吐出嘴里叼的那根草，拍拍靴子上的灰，说道： 抄三遍，一遍我就能飞升了，我又不是蓝家人，也不打算入赘蓝家，抄他家的家训干什么？ 不抄。 聂怀桑忙道： 哎，我给你抄，我给你抄。 魏无羡道： 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说吧，有什么要求我的？ 聂怀桑道： 是这样，魏兄，蓝老头有个坏毛病，他 说到一半忽然噤声，干咳一声，展开折扇缩到一旁。魏无羡心知有意，转眼一看，果然蓝忘机背着碧尘剑站在一棵郁郁葱葱的古树之下，正远远望着这边。蓝忘机人如玉树，一身斑驳的夜影与阳光，目光却不甚和善，被他一盯如坠冰窟。众人心知刚才隔空喊话喊得大声了些，怕是喧哗声把他引过来了， 便自觉闭嘴。魏无羡却跳了下来，迎上去道： 忘机兄。 蓝忘机转身便走，魏无羡兴高采烈地追着他叫： 忘机兄啊，你等等我。 那身衣带飘飘的白衣在树后一晃，瞬息去得无影无踪。蓝忘机摆明了不想与他交谈。魏无羡冲着蓝忘机的背影讨了个没趣，回头对人控诉道： 他不睬我。 聂怀桑道： 是啊，看来他是真的很讨厌你啊，魏兄。蓝忘机一般，不对，从来不至于如此失礼的。 魏无羡道： 这就讨厌了，我本想跟他认个错的。 江城嘲笑他： 现在才认错，晚了。 他肯定和他叔父一样，觉得你邪透了，坏了坯子，不屑踩你。魏无羡不以为然道： 不踩就不踩，他长得美吗？ 再一想，的确是长得美，又释然地把那点撇嘴的欲望抛到脑后了。三天之后，魏无羡才知道蓝启仁的坏毛病是什么。蓝启仁讲学的内容冗长无比，偏偏还全部要考默写。几代修真家族的变迁，势力范围的划分，名士名言，家族谱系，听时如临天书，默时卖身为奴。聂怀桑帮魏无羡抄了两遍上亿篇，临考之前哀求道： 求求你了魏兄，我今年是第三年来姑苏了，要是还评级不过乙，我大哥真的会打断我的腿。什么辨别直系旁系本家分家，咱们这样的世家子弟连自家的亲戚关系都扯不清楚，隔了两层以外的就随口姑婶叔伯乱叫，谁还有多余的脑子去记别人家的？ 小抄纸条漫天飞舞的后果，就是蓝忘机在考试中突然杀出，抓住了几个作乱的头目。蓝启仁勃然大怒，飞书到各大家族告状。他心中恨极，虽然原先这一帮世家子弟都坐不住，好歹没人起个先头，屁股都勉强贴住了小腿肚，可魏婴一来，有贼心没贼胆的小子们被他一怂恿撩拨，便夜游的夜游，喝酒的喝酒，歪风邪气渐长。这个魏婴果然如他所料，实乃人间头号大害。 江风眠回应道：应一向如此，劳兰先生费心管教了。 于是魏无羡又被罚了。原本魏无羡还不以为意，不就是抄书，他从来不缺帮忙抄的人。谁知这次聂怀桑道： 魏兄，我爱莫能助了，你自己慢慢熬吧。 魏无羡道：怎么？聂怀桑道： 老蓝先生说了，这次上亿篇和李泽篇一起抄。 李泽篇乃是蓝氏家训十二篇里最繁荣的一篇，引经据典，又臭又长，生僻字还奇多，抄一遍了无生趣，抄十遍即可立地飞升。聂怀桑道： 他还说了，受罚期间不许旁人和你厮混，不许帮你代抄。 魏无羡祈祷： 代抄不代抄，他怎么知道？难道他还能叫人盯着我抄不成？ 江城道： 正是如此。 啊，你说什么？ 他让你每日不得外出，去蓝家的藏书阁抄，顺便面壁思过一个月，自然有人盯着你，至于是谁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 藏书阁内，一面清席，一张木案，两盏烛台，两个人。一端正襟危坐，另一端，魏无羡已将李泽篇抄了十多页，头昏脑胀，心中无聊，弃笔透气，去瞅对面。在云梦的时候， 江家就有不少女孩子羡慕他能来和蓝忘机一起听学受教，说是姑苏蓝氏代代美男子辈出，本代本家的双臂蓝氏兄弟更是非凡。魏无羡此前没空仔细瞧蓝忘机的正脸，现在瞧了便胡思乱想道，是挺好看的，相貌仪态都挑不出毛病，只是真想让那些姑娘都来亲眼看看，如果整天苦大仇深横眉冷对如丧考妣，脸再好看也救不了这个人。蓝忘机在重新誊抄蓝家藏书阁里年代久远又不便为外人所观的古籍，落笔沉缓，字迹端正而有清古，魏无羡忍不住由衷地赞道，好字，上上品。蓝忘机不为所动，魏无羡难得闭嘴了这么久，憋得慌，心想，这个人这么闷，要我每天跟他对着坐几个时辰，还要坐上一个月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身体往前倾了一些。魏无羡是个很会给自己找乐子的人，尤其擅长苦中作乐，既然没有别的东西可玩，那就只好玩蓝忘机了。他道， 忘机兄。 蓝忘机岿然不动。魏无羡道， 忘机。 听若未闻，蓝忘机。 蓝湛。 蓝忘机终于停笔，目光冷淡地抬头望他。魏无羡往后一躲，举手成防御状， 你不要这样看我，叫你忘机你不答应，我才叫你名字的，你要是不高兴也可以叫我的名字叫回来。 蓝忘机道，把腿放下去。魏无羡的坐姿极其不端，斜着身子支着腿，见终于撩得蓝忘机开口，便一阵守得云开见月明的窃喜，他依然把腿放了下去，上身却不知不觉又靠近了些，胳膊压在书案上，依旧是个不成体统的坐姿。他严肃道， 蓝湛，问你个问题，你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我？ 蓝忘机垂下眼帘，睫毛在如玉的面颊上投下淡淡的阴影。魏无羡忙道， 别呀，说两句又不理人了，我要跟你认错，向你道歉，你看看我。 顿了顿，魏无羡道， 不看我也行，那我自己说了，那天晚上是我不对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翻墙，不该喝酒，更不该跟你打架，可我发誓我不是故意挑衅你的，我真没看你家的家规，江家的家规都是口头说说，根本没有写下来的，不然我肯定不会当着你的面喝完那一坛天子笑，我揣在怀里带回房去偷偷喝，天天喝，分给所有人喝，喝个够。而且咱们讲讲道理，先打过来的是谁啊？是你，要是你不先动手，咱们还能好好说话，可人家打我，我是非还手不可的，这不能全怪我。 蓝湛，你在听没有？ 看我，蓝公子。 魏无羡打了个响指， 蓝二哥哥赏个脸呗，看看我。 蓝忘机眼也不抬道，多抄一遍。魏无羡顿时身子一歪， 别这样，我错了吗？ 蓝忘机毫不留情地揭穿他，你根本毫无悔过之心。魏无羡毫无尊严地道， 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要我说多少遍都行，要我跪下说也行啊。 蓝忘机割了笔，魏无羡还以为他终于忍无可忍要揍自己了，正想嘻嘻地抛个笑脸，却忽然发现上唇和下唇像被粘住一般笑不出来了。魏无羡脸色大变，奋力道，蓝忘机闭目，轻轻吐出一口气。 睁开双眼，又是一派平静神色，重新执笔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。魏无羡早就听过兰家禁言术的可恨，可心中偏不信这个邪。可倒腾了半晌，嘴角都挠红了，无论如何都开不了口。于是他抄了张纸，笔走如飞，把纸扔了过去。蓝忘机看了一眼道，无聊，揉作一团扔了。魏无羡气得在席子上打了个滚，爬起来又重新写了一张，拍到蓝忘机面前，又被揉作一团扔了。这禁言术直到魏无羡抄完才解开。第二天来藏书阁，昨天被扔得满地的纸团都被人收走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